傻的勇气，那深爱过他却受伤的心，丰富了人生的记忆。 一首耐人寻味的歌，来自刘惜君翻唱的《美丽心情》，也感谢刘惜君人如其名，歌如其人，有一种浓郁的古典气质。她的歌曲听了之后呢，女人会喜欢，男人会疼爱，《美丽心情》。是翻唱作品，但是刘惜君绝对唱出了自己的感受，有自己的特色在其中，美丽心情上周第33名，本周晋升到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7位。好了，继续攀升第16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别在家宅着了，今天天儿这么好，出来走一走吧，许嵩河山大好。 是夏天空中太多旧的推牌软，点了很久了我自带也会散。此时代貌似把生活也走加快，也让人变得行动迟缓。忙这个什么所依然，地球累了谁的都这样公转自转。看着单子以为人生不断，终点不明沿途风景要好看。你可以引起期待途中家园到来，抱着浪漫心态，或者就不散怀，摘回到河山重要没完，好地方一生都看不完。眉山庐山火山佛山，抓紧周末带爸爸去转一转。北京西安洛阳开封惠阳南京杭州，独一无二古都的风采。 心情大好出去走走，碧海蓝天吹吹风。河山大好出去走走，别窝在家当懒虫。 心情大好出去 窝在家打懒虫，河山大好出去走走吧，今天天儿多好啊。哎，许嵩这首河山大好没有半点说教之感哈，就是好像是一个老朋友邀请你一起出门走走。 心情大好，河山大好， 特别的唱法哈。 大好，好想大好， 上周第21名，本周上升5位，第16位，许嵩和山大好。这里是汽车音乐会，稍作休息，待会儿回到我们节目的第20段。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歌曲展播。曾经谱曲创作想唱就唱的作曲家陈超，这次带来了他的原创作品《你我的北京》。陈超从4岁开始接触音乐，12岁学习钢琴。陈超说，创作这首歌是喜忧参半。 这次是北京市演艺集团委托北京市歌剧舞剧院找到我来创作这个作品。他们刚找到我的时候，真是喜忧参半。喜的是我从事创作20多年，这次终于有机会为自己的家乡做一些事情，我特别开心。忧的是呢，我从来没写过这种类型的作品，不知道从我的笔下写出来的东西会是什么样子，能不能好听，是不是能真实的传达我对这座城市的感情，可不可以让更多的人喜欢，能够具有真实的传唱度，这些都是压力所在。不过无论如何，作为对于养育自己长大的这座城市的回报，创作这样一首作品对我来讲是有现实意义的。 陈超从小生活在北京，童年的美好时光发生在工人体育馆附近，后来出国进修，对故乡的情感愈发浓烈。 我是土生土长的北京孩子，在工人体育馆旁边长大的，小时候在二环边上那个护城河里抓鱼，然后去天安门广场放风筝，这事儿都干过，对这个城市的感情就不用说了。特别是后来在国外留学了几年之后，对家乡的感情就更深更厚了。因为只有当你真正的远离它，才能知道什么叫故土难离，为什么要落叶归根。 你我的北京，演唱者阿云嘎通过采访和我们分享了他第一次来到北京的感受。 2003年的夏天，我在火车上站了10几个小时，从家乡内蒙古来到北京。我记得很清楚，下了火车站，在北京站的站台上，我发现我的腿都麻了、木了，但是心里那种喜悦、兴奋，还有那种紧张，至今无比的清晰。那一刻，我觉得我自己的每一个毛孔都张开着的，觉得这里充满无限的可能性。一晃啊，那么多年过去了，北京对我来说啊，早已从异乡变成了故乡。这一份接纳每一个游子的包容是北京的特点，也就是它最迷人的地方。那么你我的北京这首歌出色地展现了在北京这座城市传统与现代、厚重和速度、传承和变革那么巧妙有机地并存着。那么作为新北京人，我感受到的就是活力，就是它的温暖还有希望。 目前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进入评选阶段，我们也将陆续为您展播优秀作品。接下来请听陈超创作，阿云嘎演唱《你我的北京》。 大运河的朝霞染红旗山顶，映出人心匆匆，长城脚下的灯仰望这条巨龙，岁月划过长空，四合院的苍松，聆听是沙海歌声，最是解不掉颐和园的风，还有潭柘寺的钟声。这是我的家，也是你的北京，变化中的紫禁城，有了水一方回忆，凝望里边听多么亲切的吆喝声，大石栏的小伙依旧笑脸相迎。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参与有机会获得大奖。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歌唱北京了解详情。让我们用音乐温暖这座城市。歌曲作品展播每周四周五播出，敬请关注。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50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

When I was young, I would stand alone. With visions of worlds that were all my own. The lights in the sky weren't that far away. Living in the vastness of outer space. 顶级的 DJ 电音大师 Cascade 带来这首 Atmosphere 大气层，上周第二十名，本周上升五位。歌曲 MV 呢，从一间照相室开始， DJ 大师带你到达了追寻、聆听和舞动的完美平衡当中，最令人怦然心动的电气旅程就从此开始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做好准备了吗？跟上我们的节奏，到大气层上面去，继续攀升第十四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听到这样的声音，就想起了我们上学时代呀。小虎队呢，是一代人童年的记忆。他们那些朗朗上口、简单易学的歌曲，使我们在有限的校园生活当中，享受到了无限的乐趣。像那些歌曲，充满了所有的感动。好了，还记得这首歌曲吗？青苹果乐园，有请小虎队。 周末午夜约徘徊，快到苹果乐园来，欢迎流浪的小孩，不要在里跑发呆，语气大声呼喊，向寂寞午夜说拜拜。音乐情话样样都浪漫，烦恼忧愁都与我无关， 就没接受着

我一直是这样激励自己的。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今天是2018年11月22日，小雪节气哈。那今天先号是5和0。好了，先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推荐一下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全新的无人驾驶技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无人驾驶、互联互通和数字化等科技，历来是各大厂商竞技的主战场，自然也是进博会的焦点了。最近我们来关注了进博会哈。那这次呢，通用汽车带来了辅助驾驶技术的车型，它也是首个可以在高速公路上真正解放双手的驾驶辅助技术。除此之外呢，通用汽车还展出了全球首辆无驾驶员、无需方向盘、没有踏板就能实现安全驾驶的可量产的自动驾驶汽车。同时呢，还有宝马汽车也展出了配备 L4 级别自动驾驶技术的测试车，它也是宝马实际道路测试的最新原型车。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分享田震的《月牙泉》。其实整张专辑呢，都呈现出了浓浓的中国的味道，中国风的感觉哈。不仅旋律朗朗上口，而且田震独特的嗓音也在这样的作品当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而这歌也就是他唱，别人唱真唱不出这样的味道。来分享田震《月牙泉》。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天的那边很远很远，有美丽的月牙泉，它是天的镜子，沙漠的眼，星星沐浴的乐园。从那年我月牙泉边走过，从此以后魂绕梦牵。也许你们不懂得这种爱恋，除非也去那里看看，看那、啊、看那、啊、月牙泉，想啊念啊月牙泉。

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喜欢五月天的朋友可以呱唧呱唧了，只有听到了五月天的这首歌曲，伤心的人别听慢歌。而五月天的歌曲总是充满那种青春感哈，热血和励志的，无论你开不开心，他们就是要带着你嗨起自己的人生。他们要打破陈规的教你不要顺着伤感的情绪节拍，站起来跳舞才能够重新找到生活的新方法，是吧？充满正能量的。这歌曲送给官方微信平台这边的雨辰，他说上班的心情好压抑，能否分享一首歌曲啊？一首好音乐让我有点激情哈，有点热情去上班。那刚刚这首五月天的《伤心的人别听慢歌》就够鼓励和就激励你了吧？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吴建豪的《说爱就爱》。 我不知道，我不想要，总不知道我自己怎么了。我不知道，我不想要，我的风格我自己怎么了。知道我只想要爱就爱了，牵着你往前跑。

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May our hearts be full like our dreams tonight. May we sing and dance till we lose our minds. We are only young if we see tonight. Tonight we own the night. Tonight we own the night. Time is over, lying in my grave, written on my tombstone. I wanted to say, this man was a legend of his time. When he was at a party, the party never died. Hey, everybody's got a dream, so what do you say? Are we making history? May I? 一首很好听的歌曲，有没有在跟着他一起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来自英国南屯的 Wanty 的这里带来这一首 We Own the Night， 无法拒绝，一遍就过而不忘，充满朝气的 The Wanty。活力满满，尽情释放他们的热情，也希望感染到你哈！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你看我还这么情绪高涨，还这么饱满哈！也希望你可以继续守候在电波那一端哈，只用把你的耳朵伸过来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周传雄《末班车》。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我就是不懂温柔，不够纤细，不能了解你，到最后我们的